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国家邮政局发布提示，广州、上海、金华、杭州、苏州等地的寄发快件量大，快件可能出现时限延长。环保部最近通报京津冀及周边28城市的空气质量状况，与去年同期比，保定、北京和石家庄市改善显著，晋城等11市的 PM2.5 浓度不降反升。新一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日前发布，中国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再次登顶。民政部等四部门印发意见，提出到2025年，我国80%以上的县区市广泛开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商总局建议起草《网络交易违法失信惩戒暂行办法》，提出商家网络交易严重违法，线下也将被重点监管。北京市发布中小学食堂的管理办法，严禁学校以任何方式从食堂盈利，每餐次的食品成品必须留样。住建部统计，今年的前10月，全国棚户区改造已开工600万套，完成投资1.68万亿元，提前完成了全年的任务量。国家旅游局统计，截至10月底，厕所革命已完成新建改建厕所6.8万座，覆盖全国3000多家4A级以上景区。 像你一直为我守候。

北京的天气最近已经逐渐变冷，但是呢，我们的热情不减，反而却更有活力了，因为呢，马上又能去滑雪了。冬季可谓是许多滑雪爱好者的天堂了，活动一下身子，和大自然来一个亲密的接触。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你准备好今天和我一起去滑雪场来一场冰雪之旅了吗？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也特地为你请到了北京金辉滑雪场的总经理狄总，首先让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滑雪这个项目。当然，狄总呢今天肯定也不是空着手来的，在节目的最后也将为各位听友送出今天的福利。 九六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辉滑雪场的总经理狄景华，很高兴做客九六九旅行者节目。金辉滑雪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南坡北部新区发展核心地带，与香山只有一山之隔。距京城呢是上方上水的这个宝地。目前呢，距北京市较近的滑雪场健身、会议、餐饮、住宿、休闲一体的大型休闲场所。我们滑雪场呢有五条雪道，日接待能力呢达5000多人。雪场满负荷的情况下呢，能同时容纳3000多人同时滑雪。车位这一块呢，就是能同时容纳呢500多个车位。雪场里边的一些设施设备呢，有脱铅还有魔毯的高速这个运力系统，让广大滑雪爱好者呢能更加方便的自由的体验滑雪的乐趣。 滑雪作为近年越来越流行的一项运动，渐渐地被大众所熟识，而金辉滑雪场占地1000余亩，是离市区最近的大型户外的滑雪场，而且具有独特的大型滑雪戏雪区、滑冰戏冰区、戏冰教学区，让您享受玩雪的乐趣。 滑雪场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这个雪场呢，就是距这个京城比较近，开车呢就是从西直门也好，或者说从连云桥也好，基本上就是35分钟、40分钟就到达了，还是比较方便的。我们也分为5条这个滑雪专用道，它有教学道、初级道、还有中级道、还有高级道。因为根据这个个人滑雪的这个水平啊，选用相应的雪道，已经能够完全满足初次和中次的一些水平的滑雪者的要求了。还有一个对我们这个滑雪专业圈来说，就是这个有一个滑雪温度的一个质量的问题。如果说在滑雪场地它白天的气温太低的情况下，对于雪质的这个做一些动作的情况下是有一些难度的。所以说虽然我们离京城比较近，可是它白天的温度会比崇礼高一些，可是它的雪质滑起来很舒服很好的。 冬季的主打当属滑雪戏雪了，而金辉滑雪场也推出了亲子的活动体验。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这亲子那家庭开设了一个冰雪乐园，其中呢还有一些这个冰雪的项目，比如这个雪地拓展，完了呢雪地坦克，还有这个雪地是那个滑雪圈的速降，让这个亲情呢和童趣呢在这个洁白的这个雪地上演绎那个冬日废雪的皇冠。 滑雪运动呢在近几年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项大众娱乐的活动了，那对于很多刚刚接触滑雪的初学者而言，安全措施也是一定要有保障的。我们来听听狄总对于初次滑雪者的建议吧。 滑雪这块来呢，本来就是一个高危的运动，可是对于初次滑雪者呢，我简单提醒几次，就是最好呢就是配备上要齐全，护具和装备这一块一定要完善，从这个头盔还有这个手套、护臀，如果你要学单板的情况下，最好还是把护臀带上的，因为这一块呢就避免初次滑雪者呢就造成那不必要的伤害。如果没有接触过的话，最好是从这个网络上，从网上看一看就是我应该注意的一些什么情况，避免的那个受伤。 金辉滑雪场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优势，离市区很近，也是您近郊游不错的选择。 早上起来早点来，完了呢时间上也比较，你要说从家里7点半来出发的话，到雪场的话也就8点半。因为初次滑雪者一般滑在4个小时的情况下，他的体力强的情况下已经是不行了。中午滑完雪在我那儿吃完这火锅餐厅也好，可以跟这个凤凰岭、从这儿专车完了给他接到凤凰岭，从我们这儿开到凤凰岭的距离呢也就15分钟，

这才对味嘛。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他是星光熠熠的多栖明星，更是从歌坛实力唱将华丽转身荧屏变身女一号的歌者代表。他多次荣获中国最佳公益女星和绿色环保大使称号。 我一生一世只爱你。 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最美海军之花顾丽雅，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九六九直约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我伤心到

引导，知否你的声音仍令这静止的心翻滚，我俩有过凌晨，因起看过夜深，与你有过许多，跨过许多甜酸苦的脚步，潮和浪纵使足印，情意延伸。 晚餐时间到，吃什么不重要，约个饭友才是王道。为聊天加点谈资，给餐桌加点笑料。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点整，我是969主播泽林，依然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伴你。 今天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FM 969，就是爱经典。 你知道吗？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原美术功底的园丁种出的花草最是缤纷。经典969，精英都在听，都在听。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唱尽每一段光阴。

1900年的某一天，一个刚刚出生的小孩被遗弃在了一艘船中头等舱的一架钢琴上，被一位黑人船工遇见并收养。此人呢，便是影片的主人公海上钢琴师1900。1900自出生以来一直都在船舱内长大，受到了船内的包括船长所有人的爱护。然而收养者却不幸在1900八岁那一年因事故死在工位。迫于外界压力下的船长呢，一心想将1900送至福利院。然而就在船登岸的这天，1900在一架钢琴前以一首无师自通的完整曲目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从此呢便在船上开始了自己的钢琴生涯。而1900与美国爵士乐之王杰尼的钢琴斗技是全片高潮，杰尼质疑1900的实力，特意前来挑战，而进行了三轮挑战。三个回合中，爵士乐之王弹奏的均为拿手的爵士乐，而1900的弹奏显然更为丰富精彩。就在最后一个回合，1900面对爵士乐之王弹奏后，琴键被点燃，丝毫不惧，上演了一把技术与速度的反击战，最终以爵士乐之王完败画上句号。在海上钢琴师里，世界电影界最著名和资深的意大利最具风格的作曲家埃尼奥·莫里康内以钢琴为主，配合适当的管弦乐和室内乐，创作出音色醉人、旋律优美风格的迷人乐章。其中的随性的爵士乐音符随处可见，出彩的配乐表现出绝不留俗的态度。 我觉得《海上钢琴师》的这个电影当中呢，有两个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片段，一个就是斗琴的那一段，还有呢就是1990透过那个窗户看到自己暗恋情人的时候，即兴弹奏了一首叫《Playing Love》，这一段让我觉得还蛮印象深刻的。 也正如1900所说的那样，都是和陆地上的生活，也不是每个人都认为纽约是天堂。影片最后走到一半的1900终于选择了牺牲爱情，重回船舱，顺带说出了那句超经典的话：陆地对我来说是一艘太大的船，太漂亮的女人，太长的旅程，太浓烈的香水，无从着手的音乐，我永远无法走下这艘船，这样的话我宁可舍弃我的生命。电影的结尾处，麦克斯在即将报废的珍妮号上找到了没有登岸的1900，在劝说的无效后，黯然拿着粘好的胶木唱片爬上了舷梯，而1900也随着被炸了的船一起沉入了海底。969光影味道，我是泽林，今天推荐给你的电影是经典的《海上钢琴师》，我们下期见。 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泪，也

寂寞。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再寂寞。 抱一下就胜过誓言。

代表爱的够勇敢。我如果能尽情将感觉呐喊，含泪微笑的你今后我怎么办？那现在身边会不会还有你作伴？散了吧，认了吧，算了吧，放了吧，要原谅，要潇洒，别回想，别留下。可惜留 新的纸，我总。